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六篇，阎罗第二集。 小恋恋，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？ 我想起你在手托山胆时曾经出现过幻觉，看到自己把山胆放入一口打开的箱子里，而边上有人念唱山胆一枚。 嘿，我就知道小恋恋总是能跟我想到一块儿去。像不像清点库存做盘查记录？ 山胆的体积不大，但一口这么大的箱子里面装的东西一定不只有山胆。 没错啊，小恋恋，你觉不觉得啊，这个箱子里头的物件，包括箱子本身，像是被人刮而分支过？ 他急急抓过桌上的纸笔，开始在纸上写字。 箱子对应框架，山胆对应山鬼，七块兽骨现在下落未知。 写到这儿，笔头顿住。 这箱子里啊，可能还有别的东西，但是目前知道的就是这些。箱子被邝家人带走了，你也说曾经翻过县志，邝家就是一个地方上的大户人家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他们要是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也不会栽在一群山野土匪手里。山胆在山鬼手里，这么多年来一直被封禁在玄胆峰林的九重山下，前一阵子才被孟小姐给带出来重见天日。七块兽骨根本不知道流落何处，我和我的五位朋友追查七根凶简的事，最早只能追溯到老子过函谷关，但很显然，在那之前，这七怪兽骨啊，就已经被人从箱子里拿出来了，这才会有了七道利器为祸人间，最终为老子所封印的事。仅以这三条线来看啊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互不相干，风马牛不相及，邝家人和山鬼毫无关系，山鬼跟七根凶简涉及到的事儿也无从交集。 但最初的最初，开箱取物的时候，一定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。 他隐隐觉得，似乎是有人从中布局，试图让箱子和箱子中的物件都裂散四方，而非归入原位。顿了顿，他笑起来， 哼，好了，铺垫了这么多，我已经知道事情比预想的要复杂庞大。你可以告诉我，你在那之后的几天都查到了些什么了？ 一说到进展，神棍就发蔫了。这几天他主要在两条线上下力气，八枚法师和严老七。八枚法师不负所托，却也让神棍死了心。不负所托的是，八枚法师殚精竭虑，冥思苦想，终于又解了一句。死心的是，这位法师病倒了，截至今日高烧两天不退，满嘴胡话。马娟红好生愧疚，昨儿又带了礼物去石头寨探望。 换季生病也正常吧，病好了再继续呗。 神棍苦笑着摇头，山里人大多是迷信的，八枚法师在试图去解这幅挑花图时病倒，难免会惴惴不安，觉得自己是做了不该做的事，受了天谴。而且八枚法师之所以能成为瑶山法师，靠的不是接受教育，也不是自学成才，而是一种天赋异禀。没戴上巫傩面具时，他也只是个腌腊肉的普通山寨老头。这高烧来的蹊跷，神棍有种奇怪的直觉，八枚法师这趟病后应该再也看不了挑花图了。 唉，都怪我穷追猛打，让法师硬着头皮一再的挑战极限， 这才造了反噬。 江炼也有点感慨，顿了顿才问道， 那他又解出的那句是什么？ 哎，是关于那七块骨头的。眼睛会受蒙蔽，但手会帮你认出他们。 那结绳记事记录的话这么文艺 呀？结绳记事记录的是事，法师看到的是一种感觉，他只是把这种感觉呀、描述出来。马娟红又翻译转述，懂了吗？ 哦，懂了。眼睛会受蒙蔽，但手会帮你认出他们。这意思好像是，那七块兽骨即便送到眼前，你也认不出他们，只能靠手去摸。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，这怎么可能摸得出来呢？有些盲人能够靠触觉分辨出亲人的脸，那纯粹是因为他们对亲人的面部轮廓熟忍于心。可谁能摸得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摸过的骨头呢？ 难怪神棍跟霜打的茄子似的，这进展也太虚无了些。江炼岔开话题， 那阎罗呢？ 小炼炼呀，你是不是觉得阎老七是阎罗的孙子辈啊，或者至少是亲戚吧？找到阎老七，那阎罗的情况也就呼之欲出了。 阎罗和阎老七没关系，长得相似只是巧合。 那倒也不是，确实是爷孙关系。但是小恋恋呀，你忽略了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了。 什么意思？他被湘西剿匪给灭了？ 啊，那倒没有。 哼，说话别喘，你给我一次性说完。 阎罗这人呐，从没真正上过匪寨，插过香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人呐，有双重身份。表面上啊，他是个文书先生，接的都是散活啊，就比如帮人写信呐、写请柬、写宴席菜单啊、写结庆对联，偶尔呢还被人雇去跑船记账。可暗地里啊，连通土匪，帮人踩盘子出主意，甚至直接参与行凶。可是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渐渐的这件事私下里可就传开了。但阎罗咬死了没有？无凭无据的也不能把他怎么样。他这人呐，挺机灵，湘西剿匪的时候早就洗手上岸了，所以呢也没受到什么波及。但是后来搞运动清算地主老财坏分子的时候，很多人啊，或为自保或为立功，纷纷的揭发。这下阎罗就扛不住了，好嘛，这点破事儿啊迟早被兜了出来。而一旦被抖出来，那绝对就是吃枪子儿的命啊。阎罗呢就想了想，最后就来了招走为上策。哎，他跑了。 他跑了？跑哪儿去了？那是后来又回来了？毕竟他的孙子阎老七不是常驻湘西吗？ 哎呦，我说小爷们小恋恋呀，你还真是太单纯了。哦，你以为他拖家带口跑的？错，这位阎罗是个狠人，怕走漏风声，他谁也没告诉，自己一个人跑的。什么爹呀妈呀老婆儿子呀通通没带，全扔下了。 哎，他不会就这么一走了之，从此再也不回来了吧？ 正是啊，这一走直如风筝断线，石沉沧海，再也没有回过湘西。 江炼终于明白神棍之前为什么总是一副蔫了的样子， 这从波峰到波谷，从莫大希望到彻底失望，他也想蔫儿。不只是蔫儿，他要枯萎了。江恋长出一口气，仰靠在沙发背上，喉间溢出呻吟似的叹息。 绕了一圈，又回到原点了。 我还没讲完呢，后头还有一点后续啊。 江恋连头都懒得抬，他盯住天花板上悬着的枝形大吊灯，觉得那无数根四向抽伸的精致球枝，真像眼前这事儿的千头万缕，不知道该从哪儿离起。 你说， 阎罗不是跑了吗？一个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坏分子，不能说跑就跑吧？当地的大队啊，革委会啊，还追查过一阵子。据有个生产队的会计提供情况说，阎罗逃跑的前一天晚上，他因为吃坏了肚子，半夜上茅房，曾经撞见过阎罗。依稀瞧见呀，阎罗身上背了个箱子。 箱子？是不是那口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也许带的是字画。那年月，好多人是偷渡逃往海外的，字画到了外头能变现。 你先往下听。我觉得应该是，不是旅行皮箱，看那形制啊，就是那种老式的箱子。那年头大家外出都是拎包啊，提袋啊，很少有背箱子的，所以那会计啊，就没往那逃跑那块想，再加上着急上茅房，就没理会。直到第二天，才听说阎罗弃家逃跑了。 阎罗是不是参详出了些什么？一定是。若说黑三一帮人劫杀邝家那次，阎罗留意到那口箱子，是因为觉得奇怪，值得留下来研究。那这一次孤身逃命，连爹妈妻儿都顾不上，却偏偏背上一口箱子，未免太耐人寻味了吧。 劫杀邝家是在40年代，逃出湘西是在50-60年代，满打满算，阎罗琢磨这口箱子也有10几年了。 而且阎罗很可能拿到了现成的资料，邝家的东西黑三只拿金银财宝，阎罗处理的却是一些卷轴书籍文稿。如果邝家真的是古早时期瓜分箱子的家族之一，他们留下的文书里说不定有一些记载恰好被阎罗给看到了。那记载一定相当有价值，或者说对阎罗有极大的诱惑力。邝家也是一个值得深挖的家族，然而现在放着真正的传人在身边，却提供不了任何有价值的信息。这被劫杀以致家族传承全部中断，真是……哎，去他妈的！ 哎，知道阎罗逃去哪儿了吗？ 天大地大，哪儿不能去啊？不过你知道阎老七是怎么发迹的吗？ 好勇斗狠？ 你又错了。好勇斗狠只能出地痞流氓，出不了湘西一霸。要带个霸字啊，那必须得有钱。但阎老七那种出身，历次运动都是被清查和批斗的对象，哪来的钱呢？这事儿吧，还是阎老七自己说出来的。 那个时候阎老七穷人乍富，结交了不少道上的朋友，每天就是声色犬马，吃喝玩乐。有一次喝高了，有人给他敬酒，顺便请教发财的方法。阎老七哈哈大笑，一口闷了酒，比划出一个二的手势。 我阎金国能有今天，感谢两个人，一个是大画家白石先生，还有一个就是我那高瞻远瞩当过土匪的爷。 90年代 一切皆成过往，当过土匪这事儿可以毫不忌惮地拿出来说了。 我那死鬼爷呀，啊，大运动时出逃，都他妈过去半辈子了，家里人早忘了这货了。没想到临老时候良心发现，给我写了封信。这信里啊有两张纸，一张是地图，曲曲绕绕的标出了一个小天坑的位置，一张是书信，说自己早年为匪，攒下点东西就埋在那个地图标记的位置处啊，挖出来变卖了，这辈子吃喝不愁，也算是他对家人的一个弥补。我呸，该弥补的人都早死了，反便宜了一个啊，最谈不上弥补的我。我知道那天坑深倒不深，百十米吧，乡下人叫死人坑，说是旧社会时候啊行私刑杀人的地方，什么这个女人通奸，男人杀亲，土匪杀人，都他妈往里掀，以至于那一带啊阴风阵阵，鬼火点点，附近的乡民都不敢走近。 严老七是个不怕鬼只怕穷的主，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，挽绳下了天坑，踩着零落的陈旧尸骨，终于挖出一个被油纸包裹了一层又一层的箱子。这故事近乎传奇，劝酒的人不信。 哎，七哥，你这就太小气了吧，不肯教兄弟们发财也就算了，还给编这么个故事。 干了干了，这就是命啊，我爷爷当初怎么就没这本事啊，啊，你说他要是帮我抢两张什么白石的画啊，王羲之的字儿啊，我不就发财了吗？ 后来啊，严老七酒醒之后深悔自己失言，从此再没提过这事儿。偶尔有人问起来，他也只是笑笑搪塞过去。再后来洗了白，颇讲究家世出身，那就更加不会提起了。 果然是树挪死人挪活，阎罗这一逃竟逃出了生路，平平安安地活到了90年代。 然后呢，严老七得了阎罗这么大好处，就没想过要找找这位长辈？ 这可不是严老七的事儿啊，主动权在阎罗手里。他那封信没署名没地址，摆明了并不想认亲。 那邮戳呢？信寄过来总有邮戳吧？ 邮戳倒是有的。 从哪儿寄的？哪个省寄的？ 广西。 安徽黄山市。人来人往的街面上有家美容养生馆，叫山桂斋。这个山桂斋也是山鬼的产业，却并非总舵，真的只是个待客休闲用的养生会馆而已。无需外出的时候，孟千姿每隔一两周就会来一次，让人帮他松松筋骨。午后的阳光从悬在窗上的疏落竹帘里打进来，在对墙映下一条条明亮的线影。孟千姿按摩已毕，打发走了按摩师，合衣坐起，无比舒畅，却也分外空落。他发了会儿呆，又俯下身子，把水烟壶上搭挂的烟嘴拿过来，噙进嘴里。这水烟壶是年前收到的玩意儿，说是正儿八经从中东淘来的稀罕物件，通身鎏金嵌宝。水烟的烟叶也是特制的，没有烟味儿，根据个人喜好可以选柳橙味的、凤梨味的，甚至可乐味的，吸起来味道甜香。琉璃制的烟瓶里咕嘟咕嘟泛着镀了珠光的水泡，非常奇妙。他在家里吸过两次，被高惊鸿看见了。高惊鸿说他： 子宝，你看你这姿势跟吸大烟似的。 老一辈也真奇怪，可以因为看不惯某种姿势而讨厌某件事物。孟千姿也懒得分辨， 就把这水烟壶移来了养生馆，输完筋骨之后总会吸上那么一小会儿，久而久之，这儿人人都以为他喜欢吸水烟，还想方设法送他各种味道的水烟叶子。其实他只是无聊罢了，所以让脑子放空，听咕嘟咕嘟的声音，看那密集的水泡不断胀起又旋即破裂。每当这个时候，他的脑子里就会碎片般的掠过很多人很多事儿。这一次他想起了江恋，想起江恋的不告而别，他的心里已经没有什么波动了，只是觉得自己会错了意。他以前也这样过，这一次还不算最离谱的。 那要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对识别人心真意从来都有障碍，五妈提醒我要戴眼识人，我一直都戴着呀，也睁得很大。可是人呢，从来不是只靠一双眼就能识得了的。 千字， 有事？ 啊，一是神棍那头，我让柳冠国全力提供便利了，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。 挺好的，有什么进展吗？ 孟劲松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他又加了一句， 别小鸡啄米一样一天告诉我一点，没那精力，你跟进吧，差不多的时候再跟我说。 孟劲松看了他一眼，没吭声。 你不是没那精力，你其实有大把的时间，你呀就是没精神。还有就是六姑婆要过45岁的。 孟千姿一下子坐直了身子。 45是大寿吧？ 对，逢五逢十于山鬼来说都是大寿。 那六妈来山鬼斋过还是在广西过？ 在广西过。 何必呢？那其他人？ 不去。 都不去？那送礼吗？ 也不送，都不送。所以我来问你的意思，你要是也不去送礼的话，那可就…… 这又何必？僵了这么多年了。 嗨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，谁让他……嗨。 孟劲松没把话说完，孟千姿也沉默着。他想起其他几位姑婆过寿的时候，山贵斋总是大摆筵席，热热闹闹，每次六妈都不在，逢年过节也不在，像是被放逐，又像是自我放逐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 Thank you.